记得第一次听许哲佩这首奇幻精品店的时候，就在想说歌里面得需要碎多少块玻璃，完全复制粘贴玻璃碎的声音音轨好像也不太行，因为好几处需要的声音时长都不太一样，所以真的很好奇。用这样一首风格算是很奇特的奇幻精品店，在下午这个时间3:06，给正在因为 Monday Blue 周一综合症或者是犯困感觉疲倦的朋友来提提神儿。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戴毅。一周新的开始。好了，欢迎来到不骑马也可以感受策马驰骋清凉草原的和你一起唱。唯一的一次骑马的经历，或者说我对于骑马的记忆，已经是快30年前的事情了。小时候在我的家乡山海关天下第一关的城楼前面，那时候那种 专门有人牵着马，让游客在城楼前留下纪念照，花上几块钱可以骑马拍一张当时觉得很威风的照片。还有什么扮成观世音菩萨的模样不堪回首的纪念照。 今夜很期待的明天，回去的一个人的街，奇怪的有感觉，很复杂的一天，好像没有听见音乐在黄昏里走偏，笑不笑无所谓。 已走，工作房待人机紧凑，已经把我逼得无路可逃。 同时也是辣妈一枚的谢安琪，给我们身体添加能量的一首歌，到南边走走，特别适合这个时候在微信平台上面留言的 JING 静。他说下午好，戴毅，正在回单位的路上，在外面蒸桑拿，估计能够听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先来 say hello 打个招呼。那我跟你说上一声下午好，欢迎收听和你一起唱，也希望你注意防暑降温。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听歌的时候能够听到你们的心声，能够听到你们在这个周一下午的一些些心情，再好不过了。说起心里话，说听听音乐降降温，戴毅下午好，这是你的心声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在听节目的朋友来留言，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好了。 我想告诉身边的人，这次我是完整的，你不相信就找人问，他轻敲我的心门，对我百依百顺，这么任性让他等，是何等荣幸拥有幸福一生，我经不起让他又爱又疼，就这样爱让我越陷越深，越来越难舍。相信就找人问，他轻敲我的心门，对我百依百顺，这么任性让他等，是何等荣幸拥有幸福一生，我经不起让他又爱又疼，就这样爱让我越陷越深，越来越难舍。分，因为爱 版本的《一往情深》来自于小冲，跟原本小冲写给李丽芬在1993年的专辑《发现》当中收录的版本很多很细致的不同，但一样也很经典。微信平台上面的飞就说，还没有心声，一直还沉浸在刚才的问题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戴毅骑过一次马之后30年不敢在一起。你听到了话外音，其实更多是照完了相之后，你想一个6、7岁小姑娘特别好奇啊，这个马的尾巴真漂亮，伸手薅了一下马尾巴，然后看到了马撂下的后蹄儿。所以我也真的是很欠哈。3:23，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就在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欢迎你这个时候继续开着收音机，当然有什么留言和心声欢迎互动哈。现在是上蒸下煮的三伏天，所以我想在广播里面带给你一首能够瞬间清凉，好像置身于塞纳河左岸的一段旋律。 Tu as vu tant de paysages, admiré tant de beaux visages, semé des souvenirs si doux sur la terre un peu partout. Tu as aimé Paris la nuit, adoré Pékin sous la pluie, le beau livre du grand amour, ce livre-là tu toujours. Tu ne m'as jamais dit que tu m'aimais, je n'ai jamais compris pourquoi tu m'aimais, te plaisais, je n'ai jamais compris ce que tu me trouvais, non non jamais, dis-moi pourquoi tu t'en

己这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和你一起唱。我是热爱 K 歌的 DJ 戴毅，在听节目的皮夹克哀哀这位朋友，他说周一没来由的很疲惫，可能就是因为周一综合症吧 ，Monday Blue。很想念 Mayday， 也很想莫名听到大笑姑婆的声音。让我请出这首《可惜我是水瓶座》。 我从前在热恋中都未听讲过，别说这种行货，哪里留得住我？到底是为什么分手？你很清楚。如何笨到底，烂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想继续装傻，却又无力受折磨。心里羡慕那些人，麻木到不计后果。我就回去，别人出我泪水，尤其 作曲黄伟文，填词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看来他们对于水瓶女是真爱。那作为七月份的尾巴，八月份过生日的狮子女一枚，很多时候真的很羡慕瓶子们有这样一首可以属于你们的好歌。再看看我们哈，好像只有七月份的尾巴。不过突然想起还有他们，还有 Line 狮子合唱团。下午的3:37，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想问问那些生日就在近期要过的朋友啊，这个属于我们热情的季节，希望我们可以盛夏快乐。 Don't break my heart。 也许是我不懂的事太多，也许是我的错，也许一切已是妈妈的错过，也许不必再说。从未想过你我会这样

着你的白发。 还是拉拉徐佳莹厉害，基本上我唱完了高音之后，最后这一句是唱不下来的。基本上每个夏天都要听上几遍这首《柳树下》，不只是因为旋律真的很美好，而是因为它是真人真事儿，是祖传的，讲述的是谢和弦祖辈的爱情故事。俗话想说，能够把爷爷奶奶的恋爱经历编成一首歌，这样的后世子孙点赞，很酷。